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综合的小窍门，来到韩国呢，您去到一个景点，先看一看这里有没有这个旅游咨询处。 是。 如果有的话呢，您第一站一定要去那儿，因为那儿有各种地图，然后这个服务人员也会亲切的向您介绍怎么怎么走是比较合理的。 对。 这里也应该有这样的咨询处吧。 没错，就像我们朴主播说的，林清阁的这个和平公园是有这个 DMG, 旅游咨询处的。 嗯。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一定要到咨询处的原因是可以有效的，非常有效率的去观光这个景区嘛。 嗯。 那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先要买票，然后坐这个小巴士的话就可以进行这个 DMG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游览了。 没错。 然后利用的这个费用呢是成人为基准，分两种费用。 嗯。 那一个是可以乘坐这个算是电梯的一个费用是12200元左右。 嗯。 那大家不坐这些电梯，我要亲自去走的话只需要9200韩币左右。 嗯。 那这个乘坐电梯和不坐的一个差异呢是在 DMG 这个旅行的途中，我们在游览第三洞窟的时候，是坐这个电动的一些设备呢，还是自己去亲自走呢？在这里就有一个价格的差异 啊，所以它可能重点是在这个刚提到第三洞窟啊，这是一个这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没错， 它可以去感受到当年 哦，是 地道战的感觉。 我想起来那个革命歌曲《地道战》， 你要唱？ 我想刚要唱， 你刚刚要唱出来了，是不是？ 对对对，忍一忍。 但这里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当年是通过这些地道进行什么军事武器的运输啊，或者是人员的这个疏散等等等等，都会在这出现的。这个时间也是有的。 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我们可以游览的时间是平日早上9:20到下午3点，然后在这个期间内是运营9次左右的。然后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这种周末的时间呢，总共运营15次左右。然后在游览的总这个行程所需的时间是2.5点到3点左右。 啊，这还挺长的。对吧， 算是蛮长的。 这个门票还挺值。 对，我有所知。 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可能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就是您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件。 是的，护照什么的。 韩国人自然要带身份证啊。我们外国朋友呢要带好护照。这是一定要带的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敏感的。 没错没错，大家也要记住这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外呢不可以去随便拍照的。对，这点很敏感。然后第一个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个算是旅游的一个路线算是第三洞窟了。第三洞窟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当时就是在为了这个突袭。为了突袭为目的，在休战线附近的非武装地带的地下挖掘的这个一个算是 其实就像是 对 地道战的这种 对就是地道嘛。挖的地道。 所以通过这个地道当中第三洞窟当中可以感受到当时这个战争的紧张。 没错没错。大家一到这里的话会看到这个 DMG 的视频馆。来这个影像馆之后呢大家可以观看相关的一些战争的一些视频。视频不是很长，总长为8分钟左右。因为有很多外国人过来嘛，所以有这个同传的这个设备小耳机，大家可以插上然后听一下这个解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亲自去下一下这个第三洞窟了。那第三洞窟的整体的这个行程这个路径都是禁止拍照的，所带的一些物品也要放在对门口才能进去。 就是你应该要是非常遵守这里的规矩。 对还有一个是为了安全，算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体验，大家一定要戴上安全的一些帽子。对， 我觉得是为了安全吧。 对， 洞窟嘛，对吧？ 没错没错， 掉下来一个石头也会挺恐怖的。 对，可能去到这儿的人大家都有一个体验，就是一到这个洞窟就能感觉到那种当时就是战争的一个紧张感。对，身临其境的感觉。 也可以告诫大家，对吧？不要发动战争，对吧？ 对， 和平是多么的宝贵。我觉得在这个洞窟当中游览啊，除了这个觉得诶很震撼以外呢，你可能会想到很多，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和平是多么的宝贵。这个可能我们在教室里老师说啊，写一篇作文吧啊，现在的这个窗明几净的教室都是因为我们革命先烈怎样怎样怎样。那个时候觉得啊，这可就是课本上说的那一套吧。 对。 那你来到这里呢，你就会真正感觉哇。真的是这样的当年战争这个场面呢，你可能也会有切身的体验了。 是。 那游览这个洞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下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地方，也是DMZ 里边很多人都会去看的，就是多罗山站。 没错没错，这个多罗山站呢是我们通过这个第三洞窟之后呢，下一站就是多罗山这个火车站。那这里算是韩国大韩民国就是韩国的最后一个